在家中颐养天年，倒也闲适。一年前，老人因为进食哽咽入院，经胃镜证实为食管癌，病理结果还没有出来。老人曾经跟我们聊天，提起他印象里熟悉的人说，钱钟书、冰心临终前都在病床上躺了很久，如果我到了那个时候，可不希望受那么多罪。老人的两个儿子都是极其孝顺的，得知老人的诊断结果后难过了很久，其中一个儿子还辞掉工作专心伺候老人。但是是否把真实的病情告知老人，在这个问题上两个人出现了一点分歧。大儿子觉得应该让老人知情，二儿子却坚持瞒着老人，理由是怕父亲知道了实情受不了，心里会崩溃。在反复讨论和协商之后，大儿子也同意先瞒着老人，只告诉他是良性食管狭窄。一家人的决定是只缓解症状，不做手术，也不做放化疗。食管癌和食管狭窄这两个病的病征都是吞咽困难，但愈后却截然不同。从医生的角度，我们肯定是主张告诉病人病情的，因为在医学上，知情权和以患者为本是头等重要的。患者本人有权知道自己的真实情况，以便做出遵从本心的决定。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四部曲，如果结局无法改变，是将最后有限的日子留给医院接受手术、化疗等痛苦的治疗，还是顺其自然，安安静静的走完生命的归途。以这位老人的学识和经历，我们觉得他可以经受得起这样一个事实，也完全有能力为自己做出决定。但自始至终，两个儿子坚持隐瞒病情，仅以良性病变告知。对于已经90岁高龄的老人，不进行过度的有创治疗，尽量保持比较高的生活质量，这样的决定我们也是赞成的。老人出院时，满眼都是感激和谦恭。出院后的那段时间还是比较平静的，老人的儿子不时给我们带来的消息是说恢复的还不错，也能吃一些半流食的东西，但老人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既然只是食道狭窄，又是良性病变，老人逐渐大起胆子，进食也丰富起来，甚至有一天自己吃了鱼子酱，还喝了红酒，结果当天便出现了消化道出血，第二次住进了医院。这次入院复查的结果更为糟糕，食管癌进展，溃疡和狭窄都加重了，肿瘤还累积到了胃和食管的结合部贲门。我们和两个儿子再次进行了沟通，他们的孝心很值得称颂，从老人的护理情况可以看得出他们有多尽心。但在病情告知问题上，他们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让老人知道实情，而是由他们代替老人来做下一步的决定。其实这种情况在我们的患者中经常见到，很多家属在面临恶性肿瘤的宣判时，第一个反应便是不要告诉爸爸妈妈，大多数都认为他们的父母无力承受这样一个噩耗。当然情况因人而异，有些老人内心比较脆弱，但我也遇到过很多坚强的例子。比如曾经有一位身患肾和肝双癌的老伯，自己本身是非常乐观非常开朗的性格，白天独自来看病，晚上回家还要照顾重病卧床的老伴儿。他的儿子得知所有的检查结果之后，从新西兰辞了工作回到北京，和父亲叔父一起参加了我们组织的家庭会议。面对患者和家属，我们遵从他们的意见，原原本本把病情和各种治疗方案的风险收益告诉了患者本人。安然的眼神只那么一闪即瞬，坚强的老伯依然决定不做任何治疗，只是控制好肝硬化等慢性疾病。其他的家属都表示尊重他本人的意见。迄今2年了，他定期来门诊， 带给我们的都是好消息，检查指标都和之前没有什么变化，照顾老伴依然是他最大的心愿。翻译家老人的儿子听了我们这个故事之后，依然没有改变主意。甚至有一次，我们请来了美国皇后医院的一位老年科教授，专门来讲临终关怀与和缓医疗，还特意把小儿子请到现场。当美国医生问道，如果是你自己得了癌症，你是否愿意知道病情的时候，小儿子斩钉截铁地说，当然，我自己一定要知道，我还要安排很多事情呢。那么你的父亲呢？为什么不能让他知道呢？他是高级知识分子，在治疗上他可以做决定，如果现在给他的是虚假信息，就会影响他最后的决定。小儿子听到这儿沉默了，但在他善良的心里，始终不愿意让慈祥的老人得知这样一个无法承受的事实。第二次住院之后的治疗，让我们有些无法面对老人本人。癌症像恶魔一样蚕食着老人的身体，因为无法进食，眼见老人越来越瘦，眼眶越陷越深。每当查房的时候，老人都用期盼恳求的眼神望着我们，话语不多，但那双苍老的眼睛中还是有求助的期盼，在央求我们再给他想想办法。小儿子多方打听，得知放置食管支架可以暂时解决梗阻，但此时胃癌已经有了胃部转移，而且高龄老人的胃蠕动很差，如果放置支架很有可能会引起严重的胃液反流，所以我们建议给老人下一根胃管，管似营养液，但老人认为自己只是良性病变，不接受这种治疗，坚持要放支架彻底解决吃饭的问题。两个儿子最终拗不过老人，同意支架手术。术后持续大量的胃酸反流，让老人觉得烧心痛苦，苦不堪言，浑浊的眼里再也没有了光彩，甚至一度要求拔出支架，但这已经不可能了。老人出院之后不久，误吸反流还是造成了严重的肺部感染，呼吸衰竭，虽然全力抢救，老人最终还是去世了。老人离世之后，我和他的两个儿子依然保持着联络。他们很感谢医院对老人的治疗和照顾，两个儿子对老人的悉心照料也一直成为医护人员教育其他家属的典范。不断的沟通当中，两个儿子依然觉得不告诉父亲实情是正确的选择，但是参与了临终关怀与和缓医疗这样一场大讨论之后，他们对于死亡亲情也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必经过程，勇敢的面对，平静的走过，也许是更好的一种选择。得知我们要在国内做生前预嘱的调查和宣传，生前预嘱就是预先的遗嘱，大儿子还特意发来短信说，我觉得你们现在做的事情是功德无量的，如果需要，我愿意参与你们的活动，以我切身的感受和更多的患者家属交流，让更多的中国人转变意识。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接下来向您介绍的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梁丽所写的文章，题目叫做另一种刻骨铭心的母爱。我们来听听这篇文章到底都说了些什么。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刚刚33岁，患乳腺癌已经2年多了，而我还是个刚刚毕业的新手，没有经历过太多病例。令我难以想象的是，为了儿子快乐成长，他竟然 隐瞒病情到了生命最后一刻。那一天我正在护士站找一些东西，他恰好也要过来找护士，发现我这样一个新面孔，便主动打招呼说，你是新来的吧？哎，听说你是刚从肿瘤医院毕业的研究生。我微笑着点点头，他似乎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和好感，便接着和我聊了起来。他说他患的是乳腺癌，而且几个月以前骨转移了，不过化疗之后现在病情还算稳定，自己也就并不担心，还坚持着继续上班。看着与我年龄相仿的他，以及对肿瘤蔑视的态度和乐观的样子，我很佩服他能够有这样的心态，因此对他也有了很大的乐趣，也乐于和他多多交流。因为得知我是从肿瘤医院毕业，他对我似乎产生了一种更高的期望，觉得我能用更多的时间和他交流，帮他分析病情，所以每一次复查结果出来之后，他都会到病房来找我，让我帮忙出出主意。随着一天天过去，我们渐渐的熟悉了，互相间交流的越来越多。我知道他有一个可爱的儿子，他的老公非常爱他，两个人婚后一直非常幸福，家庭和睦。他的工作即便是在病中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命运就是这样，爱和人开玩笑。他突然发现自己患了乳腺癌，开始对他来说也如晴天霹雳一般，可他很快镇定下来，积极面对这一切。而在开始化疗后和病情稳定期间，他坚持着工作，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儿子。他儿子一直被蒙在鼓里，不知道他患病了，只知道妈妈经常出差。我问他为什么不说，他只简单的解释说，虽然儿子很乖很懂事，他还是不能安心把这一切都告诉儿子，反正现在还稳定，干嘛让儿子多为自己费心呢？他本以为可以一直这样瞒下去，然而事情不都是那么如人愿，他的疾病突然恶化了，而且逐渐出现了肝转移、肺转移等等。虽然我们不断调整方案，但一年后所有可能的治疗方案都失去了效果，这仿佛是宣判了他的死刑一般。面对他的病情一天天恶化，我却束手无策，这种悲哀挫折感对我的打击很大，如同是自己的亲人在眼前渐渐逝去。即便如此，他都从来没有让他六岁的儿子来过医院一次，哪怕只是来看他一眼，但一旦病情稍微受到控制，他便马上坚决要求回家，而且在每次出院前都要打扮一番，表情自然快乐的离开医院。开始我们并不了解，按照他的病情，他不应该有如此表现，就算再怎么乐观，现在也该为可能的结果做准备。后来恰巧赶上我值班遇到他，便问他为什么还坚持上班，还是不让儿子来看看他。他回答说他儿子心思重，他不想让儿子看到自己现在的样子，让他这么早接触死亡，给他幼小的心灵带来阴影。他希望即便是之后儿子知道妈妈已经不在人世，他也能让在儿子心里留下一个健康有活力的妈妈形象，让他这个形象陪伴着儿子继续成长。听到这儿，我心里一百个不是滋味，我也有儿子，我能理解作为一个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是多么想见儿子一面，而现在他所忍受的不仅仅是病痛带来的折磨，对儿子的思念的煎熬，还有为儿子成长而与癌症不间断斗争的痛苦。想到这儿，眼泪不自觉的从我泪上滑落，我安抚了他几句，便赶快走出病房去擦自己的眼泪，并在心底里祝福他奇迹能够再次出现。现实往往让事与愿违，他的病情依然没有出现任何转机。随着病情逐渐加重，他不能下地活动了，只能躺在病床上。为了继续瞒着儿子，他常用手机和儿子联系，告诉儿子 自己在外面出差，要很长时间，暂时还不能回去看他，让他安心生活学习，好好等妈妈回去看他。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夜，正好赶上我值夜班，其他患者的病情都很平稳，只有他处于病危状态。爱她的丈夫在她每次住院期间不离左右，并尊重她的选择。我巡视病房之后，沉重地走进她的病房，来到她的床前，她的丈夫仍然是默默地陪伴着她。我知道她非常想儿子，常常拿出她的照片看，于是问她是否要求她的儿子见她最后一面。她吃力地摇摇头。他不想让儿子看到他快要死的样子，他更不想让他儿子这么小就面对死亡，尤其是母亲的逝去。他深知自己即将离开这个世界，却仍然不放弃。为了孩子的成长，哪怕不能看到孩子最后一面也没有关系。这时，我的心也在不断的翻滚绞痛着。我知道，作为医生，应该平静的看待生死。我也亲眼见过许多生命的消逝，明白这一切都是无法挽回的。可这时候，我就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泪水夺眶而出。我惭愧，我对疾病的无能为力。我感动，超越自身生命的母爱。在我眼里，她不仅仅是一个病人，更是一个伟大的母亲。是的，伟大到不允许我不为她感动。第二天早上，我处理完病人之后，很快就离开了医院。我的心已经不能承受送他最后一程的任务，不忍再看见他的遗容，不忍再看他那个逝去时依然牵挂着儿子的母亲。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他，我都很感慨。对于人来说，重要的莫过于生命，当生命逝去，一切转眼成空。但对于他来说，也许生命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自己的存活，更重要的是生命中留下的东西。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把母爱留给了儿子，留给了儿子一个健康、乐观、充满活力的母亲形象。那份母爱已经超越了他自己的生命，让他以另一种方式活在这个世界上，陪伴着儿子继续成长。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节目最后呢，向您介绍一篇小文章，是北京市昌平区华医医院高新玲所写的文章，题目呢叫做《乐于和精神病为伴》。文章说，我的工作环境很特殊，一进医院，随处可见加固的铁窗铁门，进入病房看到的是一张张目光呆滞的面孔，或是大喊大叫、特别兴奋的病人。这里是精神病医院，这里的病人不仅仅要和躯体疾病做斗争，更重要的是要和精神做斗争，承受着双重折磨。他们渴望自由，渴望得到更多的关爱，希望能够被更多的人理解。我在精神科工作已经有五年，回味起来，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我们是国家救助科室，要收容精神异常并在北京没有家属的流浪者。2011年9月30号，我值夜班，每年这个时期都是我们收病人最多最忙的时候，有时候一晚上要收十多个，甚至有的时候一下子就会来五六位。晚上十点，门铃第六次响了，我快步如飞的去开门，隔着铁门就听见大喊大叫的声音。病人是个女的，穿着一身夏天的衣服，又脏又破，脸黑黑的，双眼瞪得溜圆。这种恨不得要吃人的架势，凶神恶煞的盯着我们，嘴里不停的喊：“你们不让我死，我就杀死你们！”说着，他从衣服里掏出一块玻璃。我和大夫及现场的民警赶紧攥着他的手，把玻璃抢过来。争夺中，玻璃划伤了我的胳膊。原来，这个女孩患有抑郁症， 因为感情和工作受到刺激而有想死的念头。幸好有民警和120及时赶到，民警发现他的时候，他正躺在机动车的主路上。经核实，他独自一个人来北京打工，在北京无亲无故，经与家属交谈同意在我们医院住院治疗。病人的情绪很不稳定，一直大哭大闹，只要我们一靠近，他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袭击周围的每一个人。我们不得不用约束带把他保护起来，在约束他的同时，不知道被他踹了几脚，然后立即遵医嘱给他注射一些药物。五分钟之后，病人慢慢安静下来，这时我们才开始换干净的病号服，对伤口进行消毒处理，给他擦脸擦脚，测生命体征，体温39.2度，高烧。我心里边有一种揪心的痛，鼻子酸酸的。我们每半个小时给他测一次体温，每两个小时给他喂一次水。此时的他已经安静的入睡了。为了让他赶紧把烧退下来，我们给他酒精擦浴。这时我感觉自己的双臂有些疼，撩起袖子才发现刚才被病人掐得青一块紫一块，衣服扣子也被揪掉了，手上也被抓伤了。我赶紧处理伤口，心里有些害怕，因为我们收的都是流浪病人，不知道病人的病史，只能等病人的检查出来之后，心里才会踏实一些。这个夜晚我想了很多，我希望病人的检查结果一切正常。第二天病人清醒了，他变得安静了许多，我试着和他沟通，给他喂饭，剪指甲，拉着他的手主动问寒问暖。此时的他已经恢复了理智，两天后他的情绪开始慢慢好起来，会笑，会唱歌，还会主动和其他病友打招呼，和刚来的时候判若两人。一个月后，经救助站联系，我们送他返乡了。他临走前告诉我，以后他一定会好好活着。病人出院说的最多的是谢谢，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有一种自豪感。回想刚参加工作时的迷茫，现实与理想的矛盾，我对自己的选择产生过怀疑，甚至想要退缩，但经过多年的磨练，我渐渐爱上了我的工作。虽然有时忙得连一口水都来不及喝，有时候忙得腰酸背痛，还总会受点小伤，甚至很多人看不起我们精神科，觉得我们也是有问题的。但这份工作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快乐，让我更懂得生活，更懂得享受生命的过程。只要我穿着这身白衣，看着病人治愈出院，甚至从死亡的边缘把他们拉回来，我就会觉得幸福，觉得工作再忙也是一种快乐。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向您介绍了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希望这些故事能够让您的生活多一份对医生和护士的理解。那么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竞争多了，压力大了，很多人都在疯狂，整天的忙忙碌碌，东北西跑，黑白颠倒，来来往往，慌慌张张，昼夜喝酒，天天应酬，家里外头，身体已经失去自由，事业的辉煌，身体的健康，那个重要自己衡量，健康是福，健康是福，健康是你生命的基础，健康是福，健康是福，健康是人类最发现最近啊，人们说的最多的话题就是身体健康，因为这几年太多的明星大款无缘都吸的烛光，不管你是为了发财，为了当官，还是为了什么理想，